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1, 2, 3，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四傍晚8点01分，欢迎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华。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依然戴了半拉口罩的樊雪。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真的是久违直播间了。如果你刚才有看前面的潮流梦工厂的话，你会发现哇，重新回归之后的她依然是那么的漂亮， 是的， 身材那么的好，但就不知道唱功有没有退步的。欢迎我们今天嘉宾，这个笑声非常有魔性的小雨。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雨。 这个仪式 咦，就有些人说的笑的时候，按那哈， 咦， 不知道说的是谁。啊，那位，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看一看重新回到直播间当中的小雨有没有发生变化。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手上的这个小牌牌上面写着“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嗯哼。 哎，小雨呢曾经参加过这个学校的歌唱比赛啊， 哎， 据说曾经还取得过不错的成绩呢。 你要 Q 到这一点，然后给我压力，就大家听了之后就啊很失望。 先跟大家说一说多少年前的事情。 多少年前？ 真的是要这么论的哦。大概是在09年的时候，九年以前。哎， 09年的时候参加了比赛。 那时候我大一啊。 妈呀，他09年的时候就大一了呀。 嗯，你想说什么？ 你09年也是大一下学期，好吗？ 真的是，我们之间有一条很宽的沟啊， 跨不过去的。 我09年的时候还在上高中呢。 啊， 我们那会儿还在那个什么递小纸条呢。 我想想，我09年， 哎，他要伤害你了哦，樊雪要正式的伤害你了。 初中， 并不是，你09年应该上小学， 是吗？ 对。 三， 你跟我们差很多， 小学 不是一个年代的人。 OK， 你09年参加校园比赛，然后呢，有名次吗？ 有啊。 真的呀？ 对啊。 第几？ 就是10佳，我们那一年是没有评名次的。 哎，但是内部其实也会有一个分数嘛。 嗯， 大概好像第四的， 哦， 没有很靠近。 啊， 对。 那也算是不错了。Wow， 非常努力的回想一下9年前的事情，毕竟当了妈之后，可能各方面记忆力啊，各种功能在减退。 可能一会儿看歌词也会随意的忘歌词。你知道他们学校的那个歌唱比赛，就跟咱们学校的广春一样的， 就是模仿你们学校山寨版。 啊，竞争压力非常大的， 对， 是吧？也比较专业嘛。我们学校的广春真的是，我有看，连着看了3届，真的觉得就好像在听演唱会一样。 所以你觉得那个？中国传媒大学的广院之春这个歌唱比赛是专业的， 嗯， 但是 我这儿我已经觉得真的非常专业了。 小雨，你知道他刚才用的是，所以你们那儿也比较专业吗？ 没有啦，没有这个。 所以我现在可以离开啊。 先唱好不好？接着让大家听一听，你做好准备了没有？你有多久没唱歌了？ 嗯， 很久，因为毕竟你知道，产后之后在家的生活非常的惨淡，每天就只能带孩子，做家务很苦，所以并没有。 樊雪她刚刚生完孩子1个月。 真的吗？ 对啊， 真的， 我六月份生的呀。 是怎么可以让身材就是？ 所以如果大家要想知道怎么能维持一个好身材的话，也可以关注潮流梦工厂每个星期二的健身板块。 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回归，大家看的话也只能看到原一本一。 就大家可以通过看我们的节目，是一定要看啊，会发现我们两个今天都穿的是包臀裙，哦、然后我是在吸着肚子，怕自己撑出来点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 并不会，凡雪非常瘦。 你可拉倒吧，说你是纸片人一样。 我看到 你是纸片人， 我看到小雨姐也穿了个包臀裙，关键是人家刚生完孩子一个月。 稍后我们可以看看能不能到这个表演区哈，如果可以的话，就小雨可以从头到尾的展示一下自己这个身材、 哎、 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唱歌吧。 好， 来，请导播老师帮我们放一下今天的第一首作品，也是很老派的一首作品，很暴露年纪的一首作品，来自于梁静茹的《暖暖》。 哎，一起来听。 现在还没有点好哈，来了。啊，说爱你，说爱你。视频有吗？小雨，拿那个话筒放，效果更好。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难以言喻，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只顾只怕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不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吗？只感动从彼此陌生到学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 I wish 像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惊喜。关于爱情，过去没有意想的结局，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这个 MV 大家很值得看一看，那个时候的舞蹈还是那样色儿的。 樊雪可能没有看过， 他一直在偷笑，那种鄙夷的笑，怎样？但小雨唱的依然很好听啊、哦！ 谢谢你哦， 麦确定有开哈、哦。 一开始我只顾只怕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吗？只感动从彼此陌生到学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 I wish 像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惊喜。关于爱情，过去没有意想的结局，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喻，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 为什么后面不跟着一起嘟嘟嘟嘟？ 没有，因为我也沉浸在那个 MV 里面，真的很老派。 那不是 MV， 那是一个现场 啊，现场。我想提问一下主持人，樊雪，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有听过。 真的吗？ 真的有听过，我还跟着 唱了。说爱你那么经典的。 对，有听过，但是这个 MV 是真的没有看过。 那不是 MV， 那 是 一个 现场。 那个现场， 对， 现场版我也没有看过。 你为什么一直在偷笑？你笑的是什么？ 这不刚才大家都 笑的可能是这个。年龄的鸿沟， 哎，没有了，一个很有年代感的现场，是不是？ 所以现在的那个什么101来，创造101已经不是这种风格了吗？ 当然了， 现在舞蹈不这样跳了吗？ 当然了， 现在怎么跳？ 这个 你不是学跳舞的吗？ 很卡哇伊，应该是， 就是。我真的不太会跳，哎，我真的不太会跳。改天如果学会了的话，可以给大家小露一手。我真的还专门看了看这个节目和这几个舞蹈和音乐。 那天子琪有说过，好像比手势，有个什么一起喵喵，大概那样比上弦。 Pay me, pay me, pay me, pay me 啊！有一个这个，这泽华哥一脸无语的看着我。 请给小雨一个特写。再来一次，3、2、1走。所以你是阿姨嘛，真的是 就不能理解小女孩的这种， 哎，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确实少女风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 很公主的状态， 对 啊。 但我不得不说，小雨真的，你虽然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你在镜头当中很年轻，哎，很漂亮，哎， 谢谢您。 什么叫在镜头当中？不在镜头当中也是啊， 不在镜头当中可能难以不想看，哎，但你觉得自己有退步吗？ 你说唱 歌 吗？ 歌啊，对，自己给自己打分吧，刚才那首歌。 完了，一开始犹豫，那就觉得自己没有， 大概6分吧。 你给自己打6分？ 对。 为什么刚才？ 因为我是一个谦虚美少女本尊。 还有刚想提问，为什么刚才想说76？ 樊雪觉得怎么样？ 好听啊。真的是好听，啊，我不单是就是沉浸在这个有一点年代感的这个现场当中，也沉浸在了这个小雨姐的歌。 可能今天一个小时都会很有年代感。 我觉得说爱你这首歌最重要是得有那种少女感。 对， 你唱出来了。 对，因为我就是少女啊，谢谢你们哦。 有些人啊，真的是不能够夸她，一夸她的话，这个阳光灿烂都有点太热了，我的天哪！哎，你那个时候唱这种歌曲的时候是唱跳风的吗？ 并不会，因为我个子很大只，所以如果要是一直唱跳的话就很奇怪。 他的身高有1.80米， 179，179， 净身高。 嗯， 小雨姐之前有学过模特之类的吗？ 没有，一直都是一个手脚非常不协调的女孩子。但是 天物， 但是内心是一个少女心的姑娘。 哎，就连我1.74米啊，都会被人问到，你为什么不去学篮球啊，小姑娘？ 你看有些人也真的 是学模特的呀， 不服输也要 克制到自己1.74米哦。 1.79米了不起，我也1.74米嘞。 我在1.79米面前不应该是一个二级残废吗？ 没有没有没有。不过像我跟樊雪这种个子比较高的女孩，其实我们内心是会非常。不太愿意被别人说，哎，你长那么高，你为什么不去打篮球？ 是的， 我就会心想，为什么我这么高打篮球？ 就是你整个人都不会被人说到啊，你好少女啊，你好可爱，你跟这些 他就觉得你应该非常强悍，去做一些非常彪悍的运动才可以。 什么台球啊，篮球哇！一说到这个，我就整个就吐槽。 继续，我看你们要说多久。哎，但是那个小雨内心是一个小公主，哎， 真的吗？ 你也是吗？ 我是，哎， 我发现很多高个的女生内心都是住着一个小公主。 我有听说过一个说法， 啊， 就是个子高的女孩子，她的某些方面可能就会比较幼稚。 啊， 哪些方面？樊雪都不知道。 比如说心智吗？心智。 那可是我们的樊雪的一个招牌，这傻傻的可爱风。 心智。 哎，但是人家樊雪是学跳舞的。 哇。 她是非常的协调的。 协调。 所以你不要说是因为自己太高才不会跳舞。 很羡慕个子高和协调的女孩，因为其实樊雪这种身高跳舞应该非常好看。 怎么样，樊雪？ 我 既然已经 住到 这里了， 就是 你该不会驳我这个老阿姨的面子吧？ 我应该穿的拖鞋，对不起大家。 你跳的是那种惊鸿舞是不是？ 我学古典和 哦，就古典美的那种。而且樊雪本身长得也非常古典美， 一定要在今天说烂脸的。 你会跳惊鸿舞吗？ 我没有，哎，但我很喜欢那支舞蹈。 那你能给我们展示两个动作吗？ 就上半身就可以。 我是真的。上半身， 对啊， 做些 看起来很不协调， 做些什么动作呢？ 你确定一下，在那里开始，你这样前面铺垫自己非常协调，结果是个什么？ 我真的想不起来那个舞蹈动作，学了学了，好不好？我许诺给大家， 好，许诺好了哈， 好不好？终有一天跳给大家看。 上半年已经结束了，下半年结束之前啊， 好， 给大家带来一支，不说像创造101那种吧，至少是一个 可以四个月的时间。 好的， 那可不可以请我也来现场？ 好，我们三个那个什么江湖再见。 你来歌伴舞吗？今天带来的歌曲呢，充分暴露了我们这个唱歌人的年纪问题。第一首选择的是说爱你，原本呢还选了一首暖暖，后来呢我们这个系统都不想听暖暖这首歌曲，所以暖暖这首歌曲是没有的。 我选暖暖这首歌是因为我的女儿小名叫暖暖啊。哇哦， 更棒，当了妈以后就是时时处处都会想到自己的孩子。 对， 嗯，真的是，尤其是小女儿嘛，就觉得这说是妈妈的小棉袄，是不是？ 我的女儿现在还没有看出任何棉袄的点，就是一个非常逗的孩子。 你会觉得女儿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你吗？ 会有期待，就会期待她长大以后可能各方面都跟我很像。 从外表上，然后性格上， 外表可能没有希望 了。那我们看出了，就是一个自信的妈妈，希望自己的女儿跟自己完全一样， 就肯定会希望比自己更好吧，会超过自己。 你知道她是一个很爱买买买的一个人。他每次都说没关系，我买完以后都可以给我女儿，然后就不算浪费，不算白瞎。但现在事实证明，女儿目前是很 man 的一个男孩子，女孩子 很 man， 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成为世界 很 man， 会自己想把自己引体向上拉起来那种 man。 才一岁哦， 对，他已经可以把自己拉起来。哇， 引体向上哦，引体向上哦， 可以发展一下。 小区当中的女汉子， 可能真的可以打篮球吧。 好了，接下来带给大家这首作品呢，就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当然由于我们今天的技术原因是伴随着原唱我们一起来唱，不过我会把原唱的声音拉得很低，以保证大家可以清楚地听到小雨版本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这首作品呢也是这个郭采洁和阿四的一次隔空合作哈，他们两个人呢也是觉得彼此很欣赏对方，然后就说哎，有机会一定要合适，终于有这样的一个作品出来，然后立马发出邀约，两个人好像据说没有在一个录音棚当中，不过带出来的现场感确实很棒， 非常好听， MV 也很好看。 那你做好准备了没有？嗯哼，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欢迎小雨。 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喝莫吉托，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曼谷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人生到处是假正经， 我才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 我的真心情。 新歌果然不行 哎！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岁月待我晴雨交加，而你被腐化，我的心事纷乱复杂，你却能解码。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 你感觉 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人生到处是太聪明， 我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说抒情， 难得傻兮兮， 怎么如一颗知心，谁懂你， 谁也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 情与交加，而你被腐化，我的心事纷乱复杂，你却能接纳。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第一时刻方法，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我们并非单枪匹马，世界那么大，风尘仆仆我会化作天边的晚霞，啦啦啦啦，我与你同在呀， 哎，可以哎，在有原唱的情况之下，我觉得 真的吗？完全听不太清哎， 并没有输哎。樊雪，你为什么要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没有，因为我 这个歌是新歌，我告诉你， 这个我也在听，我也喜欢。我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是因为啊，因为这个歌我之前也跟着原唱感受过、唱过，你知道吗？但是因为郭采洁和阿四这两个咬字都比较独特的人啊，咬到了一起去了。然后我就很不敢跟他们两个原唱一起唱，就觉得 会有违和感。 尤其是郭采洁把那个莫吉托说的特别顾里式的高贵之后吧，我就很不敢张嘴。 他刚才说那个莫吉托说的还不错。 对，我就是想 cue 这个点的，就是觉得也很高贵。 你不早说你会唱这首歌， 谢谢。 这样你们俩就可以 没敢说 重来啊。 对啊，分别扮演一下。 不太会，我真的不太会，但是就好听的，好听的。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虽然不是一个合格的网红，不太会跟镜头做互动，还是露出了娇羞的那种 娇羞。 对，女生的少女时期会有的那种娇羞的 表情，是有感情带入的吗？ 和那种害羞的样子在。 我没注意看哎， 因为你不觉得她是少女？ 娇羞没有的，我没有的。 就有的时候没有跟进去的时候，或者是那个唱的有点跟原唱不太一样的时候，你会露出那种不好意思的那种笑。 这个 哎。刚才呢说到那个暖暖这首作品没有，后来我从库里面一看还是可以找得到的。 一首歌都不让你少唱的意思、就是、 怎么样，要不要唱暖暖的时候想一想自己的女儿暖暖呢？ 好的呀， 这首歌算是唱给女儿听的吗？暖暖， 暖暖是一开始有那个小火车的那个声音吧？ 对， 当时是觉得非常的那个采样声音很别致。你找好了哈？ 非常的清清， 找好了。 好好，那我们直接开始唱。 好， 暖暖。嘿，小火车，我记得应该是有一段口白的吧。 MV 版本有这个不知道。 MV 版本的还是有一个有味道的版本。 到小雨这就是暖暖，你看前方有什么。 你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两只汤勺一个碗，做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 听到一个很奇怪的男声，像老巫婆一样的声音。啦啦 啦，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 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是你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暖暖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 走，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简直太傻了呀，有一种大学时期或者高中时期几个好朋友在 KTV 当中群魔乱吼， 很久没有唱歌的感觉。 哎，樊雪萱从头到尾有跟着唱。哎， 对，就是什么叫经典，久经不衰这个词文是用的有没有有点扎心， 扎死了呀。 但真的很经典，其实、 哎、 上到泽华哥，小到我，这边都会唱的。 小到你怎样？ 什么叫上到？ 上到是有多上？ 我们两人把他赶出去， 出去， 面壁思过。 哎呦， 暖暖非常经典的作品哈。 嗯， 你刚才唱暖暖的时候，我想说，其实您和哎不是那个什么暖暖的在胸膛 啊。 是有这句歌词吧， 泽华哥自己写的词吧。 是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暖暖在胸膛，不记得了， 真心的对我好。 反正我记得有一个暖暖在什么，因为他女儿就是暖暖嘛，现在经常会出现在他的胸膛啊，在他这个肩上啊背上啊。你的对象感现在到底是孩子还是那种少女感？ 当然少女感。 Hello， 哎，你是从小就会唱歌的人吗？ 嗯 嗯，好像是。哎， 就是天赋。 你是一个就是 天赋， 小时候就敢在大家面前唱歌的人吗？ 对，从小就是这种比较活泼的性格，但是一直没有觉得自己唱的有多好，就只是不跑调而已。 就比较爱丢人现眼型的。 对，很喜欢丢人现眼。非常喜欢在大家面前展现自己， 就是这么自信。 哎，那你小时候是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吗？ 哦，真的耶。 真的呀？ 对，大概在幼儿园的时候，小学也都非常喜欢参加这种活动什么的。 就你自己会举手报名说我会唱歌，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对， 哇哦， 我的天哪， 你难道不是这样的学生吗？就有上课的，如果上语文课的时候，班长老师说谁要接下来有找一位同学要把这一段什么朗诵一下，你们难道不会自告奋勇？ 哎，我都是缩起来的那一个，怕点到我。 我都会非常自信的把头抬起，然后心想老师会点，来泽华你来，我就嗯。不像某些人还要自己自告奋勇， 然后老师还不一定点到我 啊， 就我很想表现点了别人。 哎，那你小时候你唱完歌以后，同学们会觉得你唱歌是好听的吗？还是就觉得嗯挺现眼的？ 从小都觉得唱歌好听，长大了以后发现真的是非常普通的人。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没有，我的声音没有什么特点，就只能说是唱歌不跑调而已。 没有什么特点？ 没有什么特点，就唱歌不跑调。 我就一直觉得我也是唱歌不算跑调， 就对自己的 可能唱得上去，但是仅限于唱得上去。 对，但不算是真的唱得好的。 对， 差太远。 对， 但是樊雪是不太敢唱的。 嗯， 是吧？至少在节目当中，我们合作过这么多期， 我 樊雪很少 有自知之明。 择日不如撞日，不然今天我们给樊雪一个机会吧。 不， 你太着急说话。 樊雪是一个平时真的是举手这个事情都很难的一个人。 没有听清樊雪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樊雪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 啊、对。 泛指某些人哦。 就所以我们这是个歌唱比赛嘛，我要关注我们的收听率是不是？ 哎，但我说这个小雨如果能重来一次哈，你回到自己的那个比如说妙龄十七八岁这样的年纪。 我们现在也是啊， 我现在是妙龄二十八， 现在是二十一岁，还是现在是24岁，你会去参加创造101这样的比赛吗？干嘛？你这样一脸嫌弃的表情，我们节目会被骂的。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好看。 那你会去参加吗？ 我不会。 你当年有参加过快乐女生什么的吗？ 没有。 Why？ 因为就是自知之明啊，就知道自己可能不太是那种真的唱歌很好的女生。 好吧，那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很快继续来挖掘小雨背后的故事。 一会儿见。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Welcome。 是的，你没有误会，一会儿见，就是非常非常快的，马上就回来了。 太快了呀！ 一分半有没有？没有一分半。 各位好，为了以免让你忘记我是谁，重新的说一下，我是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今天请来的这位朋友呢，曾经大家非常非常熟悉他，就每一次健身板块啊，然后美妆板块、啊、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突然间的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就消失了，一下消失了很长时间，回来之后感觉也没什么变化，那到底是犯错误了还是休假了？ 可能被开除了吧、 啊、最近可能又被反聘回来了。哎，欢迎好久没有回来的小雨。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哎，今天是以歌手的身份来做客的哈。 哎， 对啊，是不是心虚？ 很心虚，根本不敢答应。 这么心虚，欢迎大家除了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小雨在镜头面前呢，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毕竟 是的， 刚生完二胎回来。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我们美丽的小雨姐啦。 今天两位都非常高，樊雪1.74米，小雨1.79米， 差点因为这个事情打起来。 就10秒的休息时间，他们两个人还在互相感叹了一下，特别是樊雪说你怎么那么浪费。 没有学个模特之类的、哎、可惜了这个大长腿。 怎么样，你曾经有想过要进入模特这个行当吗？ 以前真的没有想过，因为不觉得自己是这么高，是觉得自己是正常身高。 真的 后来等到长大以后，大概上大学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好像非常高。 你是不是生一胎之后又长个了？ 一胎只我本来是1.78米，后来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又长了1厘米。 所以你正常身高1.78米已经很高了。 对， 你大学的时候就已经1.78米了是吗？ 对，我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就1.78米了。 但是大家不要误导啊，不是所有人生完孩子都可以长个的。 对对对对对，你初二就1.78米，但你那会儿并没有想说做模特什么的吗？ 没有，因为那个在那个年纪那么高，其实不吃香自己会觉得有点自卑，因为喜欢的男生就是男生可能就不会去关注到，不会喜欢你， 会觉得大什么个。 对， 那个中间是 S 开头的诗什么。樊雪刚才很惊讶的看着他，你没有这样的困扰哈？ 我没有。 你初二的时候也是很高的女生？ 没有，我是在初三一年长个的。 那你初二多高？ 都是正常的，1.63米这样。我初三那一年一下子长到了1.7米。 初三一年长到1.7米。 对，然后高中可能到大学就长了4厘米。 我明白小雨的意思，就是你个子太高的话，可能你其他的女生朋友会觉得， 对，你身边的女生可能1.65米都已经差不多了，1.5、1.64米这样。 然后男生其实长个长得也晚， 跟男人一样。 对，男生在初二的时候一般也没有多高。 对， 所以女生如果是1.74米或1.7米这个高度的话，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嗯， 但是你当时就还好，你没有受到排挤什么的。 对，那没有，我非常的潇洒在他们中间，就像他们男朋友一样，就他们特别正好的卡 卡在我的肩膀上这么一搭，哎，特别的幸福。大家上课的时候跟走红毯似的。 对，我有很多女生朋友都跟我说过，男朋友的身高就找我这样就很 OK。 就当时还有人发朋友圈比他矮的，就配了我的图，就是搭在我肩膀上比他矮的勿扰。 好吧，你看都是高个子，这是人和人的困扰都不一样，人家是很享受其中，而你呢？ 我现在就很享受啊， 太高。 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可能还会愿意这么高。 我们宁愿高，也不愿意矮，是不是？ 哎，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的话，你会继续选择播音专业，还是会选择比如说进入模特行业，或者去唱唱歌？ 我可能就会当模特，哎，因为会有很多好看的衣服可以穿啊。 他可能觉得如果自己早一点出道的话，就没有何穗什么事儿了。也是想的有点多了，哦， 想太多了。 好，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继续唱歌哈，下面大家这首作品呢依然是很经典的一首作品，来自于温岚的。提到温岚呢，有一首是他写给弟弟的作品，同手同脚。 对，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作品点唱给各位，也欢迎大家除了收听的时候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这个同手同脚呢还是有 MV 的，我记得当时在看这 MV 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感动，不知道过这么多年之后我这个人有没有变化哈。来，同手同脚。 别忘记彼此的约定，我会永远在你 身边陪着你。 现在我唱的首歌曲给我最亲爱的 family， 在我未来生命之旅要和同上脚脚走下去。 哎呀，我那时候在听这首作品的时候就特别的羡慕，因为这首歌是温岚自己写的词嘛，写的是 给他弟弟的， 比他小十岁的弟弟， 太温暖， 对， 温暖的一首。 我当时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非常羡慕能有这样的一个兄弟姐妹，然后现在唱这首歌想的是自己两个孩子。 所以曾小哥和小雨姐都是独生子女吗？ 对啊， 是独生子女。 是 啊， 啊，我有哥哥。 你们俩都挺有发言权的。 是吗？ 对， 我有哥哥。哎， 而且你哥哥生的孩子是不是双胞 胎？双胞 胎， 对对对。 哇， 对，就超好。 你哥哥比你大几岁呢？ 我哥哥比我大四岁。 是亲哥哥是不是？ 亲哥哥，啊，对啊，亲哥哥。 啊，因为亲哥表哥不一样 啊。是亲哥哥。 那现在你们俩关系还是很亲？ 关系还是很好。 哇， 就特 他比你大多大三 岁。 跟 三 四 岁 的关系多好，四岁，就是还处在一个我们俩会打架的这个年龄差。小时候我们俩是打过来的。 你们现在的这个阶段是彼此会争吵，有误会，有什么？ 现在不太会吵，对，就可能有什么矛盾，就真的就给我一下子，就拍我一下子，就然后就各自嬉笑就过去了，这样。 有一个哥哥的感觉怎么样？ 就，哎呀，痛并快乐，就 每个女生可 能 都梦想有哥哥。 对啊，但不是每个女生都有的呀，樊雪是真的有的呀。 羡慕， 就是痛并快乐着的一个状态。 而且他其实比你大四岁，你们正好是彼此能够懂的。 对，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代沟， 不会有太大代沟。 对， 而就平时我们俩现在都会，我如果去他家，可能就偷偷的在他们家偷吃雪糕，偷喝可乐，因为怕被我妈妈还有什么爸爸之类的。 那你为什么这么瘦？出去，很气人。 偶尔， 然后一起看《名侦探柯南》这种动画片儿， 哎，真好。 现在我哥也是这样，就很童心的一个人。 我反应过来一个很残酷的问题 啊， 他哥哥比他大四岁，还是比咱们小，对不对？ 可是他都有双胞胎了。泽华哥 怎样？小雨来炫耀你的。小雨现在虽然不是双胞胎，但也是相差了一岁。其实一岁我觉得 相差一岁并且身材一流的就是我本尊，大家可以通过， 哦， 通过视频就可以观看到身材到底有多一流。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哎，你这个老大跟老二就相差一岁嘛，是几乎就算是同龄长大吧。 对，尤其是等稍微再大一点，可能两个人男孩子可能个子比较高，就跟女孩看着像双胞胎一样。 那会不会觉得很难带？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嘛。哦，好，我们突然间变成了育儿节目。我们家是两个嘛。 是的，你没有听错，樊雪是有两个。 他们两个就是一样大，就觉得很难带。那差一岁，我觉得应该好不到哪里去。 好不到哪里去， 是吧？ 你们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育儿节目。樊雪他哥哥家的双胞胎也是一岁多，是吧？ 对，我也看着长大的。 跟你的孩子是相同的年纪。 天呀，那一会儿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 对。 所以你在唱这首同手同脚的时候，现在若干年过去，你会视角不一样吧？ 会，完全想的就是他们两个 孩子，宝宝。 而且我前段时间听到这首歌还哭。哎， 啊，为什么？ 就是因为想到他们两个，觉得自己被感动了。 母爱真伟大。 可是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他们可能都希望自己是唯一的那一个，为什么要有他的存在？但若干年之后就会觉得哇，真的很好， 就相互陪伴还挺好的。 对啊，很羡慕刚才樊雪说的那种相爱相杀。 嗯， 好， 相爱相杀， 我们听到的同手同脚。接下来带来这首作品呢，来自于杨丞琳的《雨爱》。你听过《雨爱》吗？ 听过。 真的吗？ 对，因为我看过杨丞琳的所有的影视作品。 你这个人很老派。 他是我的青春。 那你看过那什么吗？不良校花吗？ 看过啊，什么恶魔在身边，还有海派甜心。 所以杨丞琳是 你跟我分明就是同龄人啊。这些我都看过呀。装什么装，是不是隐瞒年龄？ 你很喜欢杨丞琳。 对，我很喜欢。 那他作品你也很喜欢了。 对。 那雨爱你也会唱了。 会。哎，会吗？ 那就可以跟着一起 唱 喽。 对， 来，请把OK， 说了半天，一会儿我们来找一下这个雨爱这首歌曲可不可以有哈。 这不是希望它可以有， 故意的不让我跟小雨姐合唱。 除了雨爱，我们今天点的作品，哎，你要不要点一首周杰伦的歌？ 周杰伦的歌可能 你随便放一首我都会唱，但是因为他的那个男生的调可能就比较低，就女生唱起来会有一点奇怪。 没错。 嗯，你知道小雨是周杰伦的铁粉？ 我知道， 铁粉，死忠粉。 哎，上一次小雨姐上我们节目的时候，就是带来了很多首周杰伦的歌曲， 大概可能也就两首吧。 你知道周杰伦的演唱会前排，特别是第一排、第二排票很难买吧？ 对，好像因为原价票一般都1000多， 1980，2480或者2280，大概这样。 然后可能还要加价之类的， 对，要加很多， 所以小雨姐说 会到上万块。 真的吗？ 真的 会到上万。 我的天啊，小雨姐有加过这种天价，有买过这种天价票吗？ 没有。因为买不到。哎， 有钱都买不到。 不是，我一直没有加价，就是加这么多钱买过票，但我每次坐场地就比较靠后的那种，所以就想说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就是很想加钱看一次。 他是愿意花那个钱， 愿意花那个钱，因为觉得已经到了这把年纪了，既然喜欢这么多年还没有坐过前排，实在是人生的遗憾。 好，说杨丞琳啊，现在没有那个雨爱那首作品，仰望会不会唱？ 不会，只会唱非常老，非常就是过去的歌。 仰望算是他比较新的，虽然说是比较新，但其实也是我初三的时候的歌了。 点水会不会唱？ 不会。 那青春住的谁就更不会了。 不会， 这些都是偏前一点的。 我想爱 七个作品 不会，只会唱最早期的。你可以思考思索一下，最早期的我基本上都会唱。 好的吧，那还是点周杰伦的作品吧。周杰伦，你讲真，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我想一下啊， 想一下就没有最喜欢 周杰伦的歌，因为他的歌我其实都会唱啊。不然你盲点一首吧。 我就说你有没有就 有这个自信？你点什么我们都会。 你盲点一首吧。 切爱你会吗？ 真的会，虽然会唱的很难听，但真的会。 虽然真的会，但是我们不确定库里面会不会有他的歌。那晴天吧，好不好？ 好， 好吧， 好， 咱们看那个库里面有没有晴天这首作品，有的话我们现场的点一下。这两天下雨嘛，我们也借这首晴天，希望天气可以早点晴起来。 是的， 这两天下雨真的有点太湿热的感觉了。 但是你们不觉得，尤其是在雨天，你这窗户一关，然后开一个空调，在那一躺，看个电影，就特别的有情调。 雨天你为什么还要开空调？ 雨天很闷热。 对呀、越是像是阴天闷，那种雨天就很湿很闷。 哎，我突然很想听阴天。哎， 好呀，听阴天吧。 我们不是为了期盼， 看看阴天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看一下晴天。 看不来， 感觉这几首歌的歌词歌名里面还是雨爱更浪漫，在下雨天还可以遇到爱。 好了，我们还是来唱简单爱好了。简单爱我也会唱，搜一下歌词。 不太敢让泽马哥唱歌， 大家可能会立马换台。 我就没有搜歌词哦。 你直接背下来吗？ 我仅有的脑容量都存了周杰伦的歌词。 我们的死忠粉体质， 他说的不会忘词。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我想大声宣布对你依依不舍，连隔壁邻居都猜到我现在的感受，河边的风在吹着头发飘动，牵着你的手一阵莫名感动，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一起看着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可不可可永远单纯没有悲哀。我想带你骑单车，想和你看棒球，想这样没担忧唱着歌一直走，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可不可以简简单单没有伤害。你靠在我的肩膀在我胸口睡着，像这样的生活我爱你，你爱我，简简单单爱。 既然小雨那么自信，我突然间想玩一个游戏。 好呀， 我直接来顶歌名，你来唱一两句清唱。 可以啊。 确定啊？ 确定，我基本上可以90%对。 樊姐要不要来？ 我 不 开心。 你就点歌 啊，点歌啊，哎，点歌这个事情可以的，但是记歌词这个事情，我真的是。 我们从简单的来哈， 嗯， 告白气球， 太简单了吧？ 来呀、啊！ 哎，是 我想副歌， 唱 副歌 还是副歌？ 唱副歌部分，唱两句就好了，也不用太长。你看谁说的？随口就来。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爱你。 Bingo 过关，来，樊雪。 我说个最新的吧， 啊， 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 不能只唱这一句啊， 反正只是一个爱的宝宝， 重点是这句有一个宝宝。来，那个等你下课， 哎、嗯， 等你下课， 都要反应一下到副歌部分，因为我要从前面捋一下， 毕竟是有新歌嘛，我给你听一下前面 啊。 哎，这不行了吗？ 你是要唱副歌吗？ 那主歌也行， 都可以的。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相遇，你不期而遇。 嗯 ，OK OK，、哎、来继续。 就是歌词都有在记了， 嗯，说个有年代感的吧，《七里香》。 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 哎， 燕子，哼哼，那个、明明就， 明明就不喜欢牵手，为何要主动把手勾？ 花海，这么经典作品。 花海怎么唱来着？让我想一下，花海怎么可以提示一下吗？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花海，给你要提示一下哈。 花海怎么唱来着呢？提示一下吧。 我不敢讲话，因为这首歌我也没想起来的，连调都没想起来。 我能想得起来那个前奏，但是稍微有点太久远，能找得到吗？ 啊、 哦，你让我不堪，回忆长不堪。 好了好了好了，你就失败吧，真的，还非常自信，说自己都可以， 就一首歌嘛，是不是？其他的都过了。 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其实结束之前，最后一起，大家一起来吧。阴天你会不会唱？ 嗯，会 会。 我们最后一起来合唱一下莫文蔚的《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 哎。行了行了，过。突然间变成了左华哥的 freestyle。 哎， 数来宝吧。 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拧成一道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的那一面。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恨情欲里的点冒点， 不是很会唱了， 不会唱，那我们就换一首歌曲吧。 你敢换我就敢唱啊， 你说的。既然这个樊雪跟小郭难得 唱的不是很全， 都会唱杨丞琳的雨爱， 我真的很想唱那首歌呀， 来把这首歌呈现给各位。 怎么呈现呢？ 用手机来播放。 同样是与爱的伴奏哟，做好准备了没有？ 很执着的主播你。 樊姐真的是一脸说本来可以躲过这一灾， 快来快来，我要唱，非常想唱这首歌， 真的是我们最后一首作品，所以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看一看这个樊雪和小雨到底是如何完成这么特别版本的与爱。 可能樊雪再也不想和你上节目了吧。 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开始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樊雪的无奈， 在家里就在 这个雨里，不在雨里， 不在雨里， 就在找雨的路上， 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哇，你真的 铁粉哎， 太厉害了， 我真的很喜欢他。 哇塞，太特别了呀， 大家听到会。 窗外的天气就像是你多变的表情，下雨了，雨陪我哭泣，看不清，我也不想看清，离开你我安静的抽离，不忍揭晓的剧情，我的泪流在心里，学会放弃，听雨的声音，一滴滴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让想念继续，哒哒哒哒哒哒，因为想你给我神奇的泪滴啦，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无奈的事情想存住爱你的记忆，真希望雨能下不停，与爱的秘密让你一直延续，我相信我会看到彩虹的美丽。 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吧，就这样。 好心酸啊，太尴尬了， 好心酸。 好久没有这种像是。 我觉得对不起他，我不敢唱了，觉得特别对不起杨丞琳。 我觉得今天很有一种那种同学会的感觉。 哎，真的。 是吧？ 对， 这个好久不见的老友，然后在一起里面唱一唱 KTV 里那种大合唱。 哎，不管唱的怎么样吧，反正自己唱的开心了很重要。 对啊，开心就重要啊。 怎么样？你这次复出出来唱这么多歌？感觉还可以， 感觉非常的丢脸，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星期二和星期六可以关注到潮流梦工厂，当然我每一个板块都很精彩啦。 你还会继续的唱歌吗？ 可能再也不会了吧，今天就是我人生当中最后一次唱歌了，但是 我 很开心， 节目真的 我活出了自我， 很值得留存的一期，好疯麦的。 我们这期节目非常的珍贵，一会儿我一定要把它剪下来，尤其是这段话， 特别是雨爱的那首作品。 对啊，真的吗？那我的职业生涯 主要是你的伴奏问题，我跟你讲，哎，那首歌剪出来，樊雪会比我更惨。 大家好像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可能会随时打起来。好了，那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哎， 我们一会儿在直播间可以真的打一下哈。感谢收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我是小雨。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活力 Music 课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明天再见，拜 拜。 拜 拜。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